我心中起伏透，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透。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非常知名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来自叶丽仪的演绎。而接下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草蜢的国际歌迷会的一个主题歌曲。这个歌呢，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当中呢有婴儿的笑声，听起来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一起手牵手。这是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一起手牵手》。而继续我们要听到当年电影《B 计划》当中的这首主题歌，来自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呢，也是根据飞鸟梁《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Girl》改编而成，而飞鸟梁呢，也担当了这首歌的制作人。今天我们用特殊的合成的方式，先听到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接下来是《恰克与飞鸟》的《Girl》的原版。 でいる音を立てるあら、

天，打着雨伞，他站在天桥上。那年秋天，漂洋过海，他走了，让时光倒转吧，爱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轻狂，洛比塔，我的他，扎干头发。那一场雨中，我在学校操场叫到喉咙沙哑。我爱他，那个暑假。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放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非常富有怀旧气息的歌曲古巨基的《路边摊》。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90年代初李碧华的一首歌，这也是他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分手》。这首歌呢提到的是分手多年以后呢，再想到以前的感情，再想到以前的那个他，可谓是90年代初的听说爱情回来过的版本。 心转移，是我动了真情，忘不了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11号下午。市卫计委下发通知，要求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医改过程中出现过度医疗或者医疗不足，都将对医疗机构点名批评。规定，医疗机构要在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问题上承担主体责任，既要防止过度用药、大处方滥用药物等，又要避免发生医疗不足的问题。不能出现为增收医师服务费而分解治疗过程，让患者多次就诊的行为。北京日报消息，9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实施方案。至2019年年底，阳光餐饮工程基本覆盖本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按照阳光餐饮工程实施方案，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信息将全面公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在乎他给的记录，你的美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羡慕，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不由自主想被你照顾，绽放像花一样炫目。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不麻木于他的麻木，不满足于他的满足，你的美来自哪里？你自己最清楚。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不由自主想把你保护，绽放的像花一样炫目。Can't take my eyes off。满足于他的满足，你的美来自哪里？你自己最清楚。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不由自主想把你保护，绽放的鲜花一样炫目。Take my eyes off you。 baby， 我发现你的美 I love you baby， 不一样的滋味 I love you baby， 最怕你爱上了谁、 oh, pretty baby， 爱上了你的美 Oh baby baby， 请做我的宝贝 I love me love you baby， 跟我约 这是来自羽泉的爱上你的美，是根据著名的英文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改编而成。继续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谢雨欣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傅林的创作，叫做步步高，和著名的广东音乐呢是同名的，但是却是不同的歌。今天的流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